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十一特别节目，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今天也是在十一假期期间哈，我们节目呢依然是录播的哈。 哎， 那在这儿也提醒您，不过没关系，您依然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跟我们来互动。虽然说我们第一时间看不见，但是等我们上班之后啊，十月的七号那天尽管是一个休息日，但是那天我们是直播的。 直播。 哎，所以到时候也希望跟大家一块儿来进行分享。 嗯， 那十一假期不知道各位您去干什么了？其实啊，买东西，像年轻的美哲跟我经常抱怨、 啊、 说，你看我好长时间没去商场，都忙在工作上 了。可不是嘛，要真的想买点东西，都是通过网购的方式，是吧？在线上买一些生活的日用品呐、服装、鞋帽啊、日用百货等等吧。 是，虽然他没去商场，但是购物一刻不停。 对，钱也没少花。 还真说对呀。嗯， 得实事求是嘛，是不是？ 不过话说回来了，现在买东西真挺方便的哈。一般奔个什么超市啊、便利店啊，甚至说你买一些大商场，对吧？进入到互联网时代，电商又引领了一些时尚，买什么东西可以不出家门。而且我觉得电商买东西有几个方便的地方。第一个呢是全国各地，甚至可以说是世界各地的东西，你都可以能看见， 而且你都能买， 都能买， 只要人的品牌开了一些官方旗舰店，哪怕是跨国发货，也是可以实现的。 是，这个在原来没有电商的情况下，咱可能就比较麻烦， 很困难， 对吧？ 比如说您旅个游，可以从当地带点伴手礼回来。 所以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价格相对来说能比价。就是同样一款，比如说咱买一件衣服，同一牌子的，你可以看它所有店铺的价格是多少。不像过去，你说这家商场哈、便宜点，那家商场贵点，还得自己去比，网上比价是不是比较方便？ 是一目了然嘛。大家搜索一个品牌的名称或者一个商品的名称，你可以看到各家店铺它哪家有券有优惠，你就可以来比较比较下单。 哎，除非就是踩坑那种哈，比如说陈年老货。然后包括有一些假冒伪劣，这单说。 但是您肯定不会掉坑， 为什么？ 毕竟是一抠门主持人。 嗨，我这个都是精打细算， 会过日子、 仔细来看，是吧？现在反正手机轻轻一点就可以 OK 了哈，就可以下单成功了。当然了，有些人对于这种电商模式呢，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比如说认为他可能，比如说我去商场买东西，比如说我就买个杯子，但是因为我逛了商场之后，我不见得光买了杯子。我可能还买了茶壶， 哦，捎带手、 哎、 买点别的， 这个、刺激经济消费。 但是吧，你从网购、有的时候为了凑它的什么满减优惠、跨店优惠、是不是大家在不知不觉当中也会稍微多多少少捎带点别的？ 是是是，那天我买茶叶哈，就差2块钱就够它那满减了。后来我又买了几一盒袋泡茶， 你看是不是、 就是存在这样的情况、是吧？其实呢，说远了去了哈，就是20世纪80年代，很早。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 我还没出生呢， 你还没出生呢。那时候胡同里边的住户平时要想买什么柴米油盐啊、烟酒茶糖啊、锅碗瓢盆啊、文化用品这些东西，你知道去哪儿吗？ 副食店。 副食店是买那些什么油烟、 柴米油盐， 哎，这些。 哦、 但是你要是比如说买一些五金胶垫、 我知道 啊， 门市部。 哎，门市部。原来像我姥爷家，在广渠门外。那时候。就有一个什么第五门市部，但是呢，所有的老人都管它叫五门。小的时候我也不懂，就是说去五门买个什么东西， 以为要去故宫溜达了是吗？ 啊，不是那个，加了五门，加了儿音呢、 那肯定就不是故宫的五门。 对对对，第五门市部，然后就认为，其实呢，那时候年轻人可能现在都不知道了，那会儿胡同里边有这个买东西去合作社。 之前咱在直播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探讨过嘛，说其实好多北京人都会把合作社这三字儿、三个字儿不会咬得特别 死，对对对， 听上去就像什么 合作社、 核桃社是吧？ 合作社，然后就顶多是唇齿不清楚、对吧？合作社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老年人都听过哈。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搞了过一次合作社。当时一个村几户农户联手成立一个什么互助组，由互助组升级到合作社哈， 集体的规模越来越大，最后呢，这个实现了这个人民公社当年哈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当时的城市和农村差不太多，也在走这条路，所以呢，它叫工商改造，改造的内容就是把城市里边的那些小商小贩呐合作一下。啊，然后我们一块合作一下， 联合起来吗？ 所以老北京的像什么卖油盐、卖酱醋的叫油盐店，卖日常生活用品的叫杂货店，卖食品的各种老字号的肉铺、点心铺，还有卖水果的，现在也能看见有果局，对吧？在王府井 啊， 那 和平果局， 哎，那时候卖水果的叫果 局，但人家也不卖水果是吧？ 就是起了个名字嘛，回忆一下，所以这些小门小户的店铺都凑在一块儿。叫做合作社 哦， 所以呢，胡同里边的合作社就是这么来的、 嗯、 啊，慢慢能卖东西。合作社的门脸有大有小，大的可能有七八百平方米， 哇， 挺大的， 那规模挺大的。 小的呢，也就一二百平米，就跟 那 个那 不小是不是？ 就跟现在那种便利超市大小差不太多吧、 哦、 啊，门脸就是跟那个，甭管规模大小，反正有一点就是什么都卖， 嗯 啊，针头线脑五脏俱全， 东西比较全乎。 哎，除了煤炭、粮食，这属于。特殊的商品， 就大家得凭票才能买。 对，就是什么粮食，你得去，真是去副食店。 哎，那我有一问题啊， 粮店， 就比如说八十年代， 嗯， 我们想要去这些合作社买东西 啊、 嗯，那个时候已经不需要凭票购物了，是吧？没这一说了。 到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个别还有，但是基本上没限制那么死了。 哦、嗯 啊，基本上都是你想买什么东西，还是能买得到的。小的时候家里边要买吃的，就是第一个想法可能就是去合作社买吃的、 嗯、 啊，家里边来客人，你得沏茶，对不对？ 招待一下。 哎，一看茶叶桶空了，立马说去合作社买二两茶叶去、 嗯、 啊，这都是常事。然后呢，有的时候炒半截菜发现酱油没了，赶紧就是麻利的去，因为那合作社不远，不像现在有的时候你真得骑个共享自行车你才能去买，那时候一路小跑打上半斤的这个酱油啊，那时候那个提子酱油、醋、芝麻酱，对吧？包括咱们节目里边原来说那什么三七酱、 二八酱 都有，都是在这个合作社里边来卖的。 一般什么打个酱、打个酱油，是不是都是家里的小朋友承包这种活、 嗯、对，因为也不能太小，基本上上小学一二年级你就可以干这活了。 嗯 啊，要不然经常有一句话说：“哎呦，他们家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啊” 听过这句话吗？ 是是，现在已经在新时代下赋予了他新的意义。 对，就那意思，这孩子都长大了，是吧？ 比如说，李凯老师每天工作就是打个酱油 啊，那这是另外意思、啊， 跟摸鱼差不多是吧？ 打酱油的。是吧？当然了，小的时候说，哎呀，他们家孩子都能打酱油了，就证明这孩子已经很大了，能干事儿了，是吧？然后为什么要用打字呢？因为当时的酱油、醋啊、酒啊这些液体几乎都不像现在有瓶装的，都是散装，所以你得自己带一瓶子去，然后呢，拎斤呢、啊，拎这个多少多少两啊来买。当时呢，这个北京的这个瓶子装瓶子有一个词儿叫滴了， 滴了， 哎。 滴了不是一动词吗？ 就是糊了是吧？还是玩麻将是吧？ 不是，我滴了着你去干什么？ 是就是他得有一个小凳子， 哦、 然后呢，他能够撑这个重量， 嗯， 所以呢就用打酱油， 嗯 啊，拿那个提子这么打。小的时候啊，合作社印象最深的是卖糖果的柜台， 哦， 咱前日子不是咱在节目里边也说了好几回了吗？里边各种各样的水果糖， 嗯 啊， 酸三色， 有那种三角形的粽子糖。 嗯， 你见过吗？ 似乎听过见过、 哎、 但是印象不是很深了， 因为它那个糖果的包装相对来说更五颜六色一些、 啊、 小朋友可能看上去之后就特别有诱惑力、 哎、 是吧，就觉得特别好。而且包括像卖这个豆油啊、花生油的那种大油的东西啊，那种有一个标注，就是人家那个像压水机似的往上一压，你见过吗？ 没见过。 油就留那油瓶里边，我小时候还有印象。 哦，那见过 啊，就是它有一个柜台式的， 就是、利用了杠杆 原理，对对对、 哦、 这么一压，然后它就直接就到那个瓶子里边了。 但是你看现在不是咱们北京也有几家店卖那个二八酱、 嗯、 特别火、 哎、 好多视频博主都拍 视频， 但人家那个打这个二八 酱 就纯手工的是吧、 啊、 拿一个长把的大勺子、 那个、勺子哈， 但是它也是什么讲究三不沾， 对， 就你不能沾到哪儿， 最后哪一下特别讲究、 嗯、 就是它那个跟勺子也好啊，呵呵，反正是这样，它最后往里倒的时候，为了最后那点比如说芝麻酱啊、 嗯、 别倒出的那什么上，它会把那勺子那个背冲上， 哎， 然后他们一拧正好就留在那个背上了是吧， 所以这真是一技术活。 对啊，所以打酱油然后打芝麻酱这 确实是，当然了，小孩他比较馋，除了馋水果糖之外，你要让他去打个什么酱，很多的时候因为都走出去嘛，走出去来回回路上，您可能就是拿舌头就会舔几下， 馋嘛， 馋是吧？ 然后爸妈回去发现怎么这量不太对、 啊，哎，所以这个也确实是哈。然后呢，如果谁家里边有家长啊，包括亲朋邻居啊，谁要是在合作社上班哈，你就闻见他那身上那个味道，都是合作社的味儿，因为 都是那吃的那味儿， 对，要不然是酱油的，要不然是醋的，因为他说大缸的嘛，然后包括有些盖不严的跑味儿的，先就反正都是拿缸盛的，所以身上，然后包括那时候会有那种蓝色的工作服，像一个。 工装是吧？ 工装的，有那种是那种像大衣，就跟那个医生的那穿那个白衣大小， 哦， 当然是蓝色的， 是一大罐儿， 一大罐儿那种啊，然后也会有，反正那个年代基本上都属于，哎，买什么东西都去这种合作社来买，合作社最早其实是以卖副食和食品为主，当然了，都是各个区，然后那时候北京还会有县哈，就是主管。分散在胡同里边的合作社，其实属于各个区的，这叫什么副食品公司的网点儿，所以呢，这些网点据说都编了号。刚才不是说了吗？像我们家门口那是 第五 啊，五门是吧？然后还包括是这个四十，这个可能更多一些，四十店是吧？合作社准确的称呼是副食店。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的商业部门为了方便老百姓哈，不但大力的增加了一些网点。而且还说要丰富网点，这一丰富就开始追求小而全，就是什么都卖，虽然很小，老百姓生活需要的东西都可以经销。比如说像辟财胡同啊，辟财胡同东口有一合作社，只有3间屋子那么大，当然柜台里边的东西特别全，所以你要去那儿，比如说你买纳鞋底子的粗线， 哦， 你知道 针头线脑儿， 纳鞋底子要用什么吗？ 用线针，那肯定的嘛， 用锥子。 哦， 就是他 他不能用普通的针是吧？ 然后可以啊，纳鞋底子不用锥子，真棒！ 我怎么觉得人家那个影视剧里头，什么老公要上前线打仗去了， 那是 妻子要给他缝一个吉祥鞋垫儿 啊， 那用的好像就 是 那个 鞋垫儿，鞋垫儿和鞋底子。 哦，你说鞋底儿啊？ 对啊， 那估计是用不了针。 对啊，所以那个东西就得使得。特别锋利的是劲儿特别大的，对吧？你看什么针，这原来有俏皮话叫针棒，包括前两天我们提到的顶针 啊， 都是属于这个年代，可能都是需要的哈。 就是上面都是坑的那个是吧？ 啊，全是小麻点儿， 啊， 坑真多哈。所以有的时候呢，有一些小而全的东西吧，它不见得真全，你还得去另外，比如说更大一点的合作社去买去。所以这个合作社有的时候转一转，然后看看那会儿合作社，像这个季节就是11期间秋天，甚至于再往后过了国庆节就开始准备卖什么烟筒和风斗，这个你都没见过吧？ 好像没见 过。 过 去北京的 烧蜂窝煤用的那些吗？ 就是北京的平房特别多嘛， 嗯， 然后家家户户都笼这个笼火，就是所谓的有那个炉子，炉子到了真正你需要，比如说靠它。真取暖的时候，北京呢又刮西北风，所以呢，你看北京的南房特别的多啊，然后它坐北朝南比较多嘛，所以它那个烟囱一出去的时候吧，如果没有风斗的话，容易煤气中毒 哦， 所以它那个风的那个前面那个排气的管子前面一定得有一个窝脖似的，L 型的。这样的话，它基本上不会被风被吹回屋里， 就保证大家的安全。 安全哈，风斗啊，包括像很多的一些这个过秋冬季节需要准备的一些东西都会出来。而且呢，安炉子的季节其实也挺好玩的，就是过去还有那种铁皮，就是黑白铁加工的店。你也没见过吧？ 没见过 黑白铁。 哎呦，这代沟咱们也太大了，是不是？ 反正没那么大吧。 黑白铁，先跟我说说什么产品？黑白铁 就是过去我们家原来用的后来没有炉子之后啊，簸箕，铁簸箕。 哦， 扫地的时候、 这个我用过 那个铁皮的。 我们那个小学哈。教室的后面不是都放着那簸箕吗、 啊、 全都是铁皮簸箕。 铁皮簸箕是吧，所以它那个东西就是那种白铁板。 啊，这就叫黑白铁加工。 对啊、所以它会做簸箕啊，包括那个烟筒。啊，北京的那个冬天的时候，平房的烟筒也是那种白铁皮的，一节一节一节你得插上去。 它不是那个砖垒的那种烟囱是吗？ 不是不是泥的。是整个全是铁炉子，然后一节一节一节一节接上去，因为家里边你摆炉子的位置不一样，它那个烟囱的长短 也不一样的，一节一节接嘛。 哎， 啊，所以这个都是那个年，等这茬忙完了之后，就开始每年冬天的重头戏，就是 冬储大 白 菜，是不是？ 哎？ 哦，这个也在合作社买。 对啊，合作社里边有卖的，包括有些菜站。现在其实你比如说每年像广渠门附近的崇文门菜市场， 嗯， 这特别挖坑是吧？ 崇文门菜市场 不在 崇文 门，在广，因为 那个东单菜市场它也不在东单。 东单菜市场现在在雍和宫北， 你看看 啊，在和平里， 这都怎么回事？ 因为它搬家了， 好吧？ 就是原来东单菜市场盖的跟挺大的一片，跟那个王府井挨着，包括崇文门菜市场盖的跟火车站一样， 嗯， 就是。我觉得那个建筑就跟北京站很像， 是吧？ 啊，就是很像。后来因为在崇文门里边什么都卖，像冬天卖糖葫芦啊，卖各种各样的东西。后来拆了之后呢，现在就搬到广渠门去了。所以每年冬储大白菜，人家现在像广渠门的崇文门菜市场呢，也是象征性的摆几天。大家如果这种比如说回忆一下啊，然后要一下当年的那种感觉，也可以买。 嗯 啊，所以现在当然无所谓，过去真是一场战役。 就是得抢白菜是吗？ 不是，得排队。 哦， 就是家家户户都买，而且一买哈，就好几百斤上千斤的买， 就是囤一冬天的量。 囤一冬天，然后家里边比如说那时候像胡同的边上啊，家家的户户都会囤，包括有一些一楼，那时候已经有那种红砖楼了哈， 嗯， 一楼家里边的有一些还可以在这自留地啊，就像现在当然不行，城管得管了，就在窗户根底下挖一个所谓的菜窖一样，小小长条的，把冬储大白菜埋在里边，盖个毯子，然后再盖上。反正那个年代，像自行车车盆上边放大白菜啊，放大葱啊，家家户户比如说熬弄个西红柿酱啊，都属于这个，都得需要在合作社包括菜站里边去买。 其实像我小时候，就是90年代初的时候， 嗯， 还有印象。那个时候我们石家庄也是很多人家吧，到了冬天他也会囤那个大白菜。 嗯， 但是我们呢，一般就说你住楼房，嗯，但他会专门盖一排小房， 小房哈， 让你存一些什么自行车 啊杂物啊。大家也会把那个 白 菜靠着墙根摆一排， 哎， 也算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回忆。但是现在你说有了这个大棚技术， 嗯， 你也没必要囤是吧？ 是是是， 各地的新鲜蔬菜水果也都能在冬天吃着， 小 就是价格贵点， 那贵点它有啊，那时候你没处买去啊。 嗯， 说到那会儿大白菜那是北京人的当家菜，就是所谓冬天就靠白菜土豆然后还有胡萝卜， 嗯 啊，就这些东西，然后有点西红柿酱。那时候也没大棚也没温室，天一上冻啊，就是所谓的你就歇菜了。 嗯， 你现在这个词儿你得懂吧？ 哦， 老北京的方言就是基本属于到冬天吃不着新鲜的蔬菜，只有赶到这个年根儿的时候，按副食本啊，能买几斤像蒜苗啊、柿子椒之类的所谓的换季菜， 就是改善改善生活， 改善一下生活哈。北京人冬天的这个饭桌上大白菜基本上是主角，但真到了冬天，哪儿也买不着大白菜。 嗯， 所以呢，就得合作社买一个冬天，然后人家一卖完了之后就收摊了，因为没有卖，所以这个冬储大白菜意味着每个家庭整个冬天的吃菜问题，所以它就不是一件小事儿， 哎， 对吧？冬天买大白菜呢，得凭本儿。那时候有所谓的这个本儿，一家一户呢凭购货本按人头哈可以买一定数量的大白菜， 也不是我想买多少就能买多少， 哎，供应标准不一样。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有粮票，我上初中之后，因为男的和女的那个标准也不一样， 男的会多一点， 多一点哈， 嗯。 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的那个粮票标准好像就是我们家比较跟我爸一样了，就基本上算是最高的， 算成年男性一档 是吧？基本上就算是比较多了哈，所以基本上每人可能大概100斤左右， 一个冬天 一个冬天， 哦， 啊。然后冬储大白菜的供应，因为有时间限制，过期作废，而且由于气候的原因，你要是再赶上什么霜冻啊、天旱呐，啊，北京本地的大白菜满足不了供应的， 那就从周边 得河北啊，就从你们那个河北啊、山东啊很多的地方来调运， 替首都进行一下保障， 啊。哎呀，所以这个确实是挺感谢你们啊。在供应上呢，也会出现断队的时候，所以居民也担心买不着，所以经常会有一些排队买大白菜，甚至是那种所谓深夜排队买大白菜， 也挺辛苦的， 起得特别早， 嗯， 然后就得推一板车。 嗯， 那时候你知道吧？ 嗯 啊，然后去买大白菜， 就拉一车把那个白菜 板车，就个平板 的是吧？ 平板三轮车。 哦， 啊，这个确实是当年在北京特别红火，包括像我小的时候，我跟你讲，咱俩有一次在史家博物馆还是在哪儿看到那个推小孩的两头一边坐一小孩那种婴儿车 啊，有有有， 见过吧？ 嗯， 那上边也放过 冬储大白菜， 就是能把家里的家伙事儿 能用 上 的 全都带上， 因为那小车你推着你不是特别费劲，就跟现在超市购物车一样嘛，对吧？ 你说那时候大家也没汽车哈，也不能说我买点大白菜放在后备箱里， 对，都 没这么便利的条件。 对啊，所以有个平板三轮呢，绝对是家里边有个大件哈。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就是老天爷也会特别故意，现在说起来像特笑话一样，故意考验一下北京人的意志力哈。就是每年卖这个冬储大白菜的时候，我记得好像都会变天儿，不是来寒流就是下雪刮大风， 嗯， 特别神奇。 可能也是到了那个季节，你想。冬季嘛，就 是 深秋初冬， 对，还没到冬，因为你开始储备大白菜嘛，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北京日报还是北京晚报有那个拍那新闻照片，好像在哪儿东单菜市场，反正我也看见，就是飘着大雪花然后排队买大白菜那种感觉， 真是 特别不容易。所以那时候真是要是顶着雪花踩着冰碴推三轮车买大白菜，这确实挺辛苦的， 当然现在也成了大家的一个回忆了哈。 哎，当然了，这个回忆起来现在当笑话讲，但是当时那种感觉还真的是挺痛苦的。 那你们小时候就是囤大白菜的时候，你会跟着爸爸一块儿去买去吗？会排队去吗？ 我小的时候就基本上没有，那时候太小。但是我在路边上，你比如说走路的时候会看到有很多人， 人家买完之后拉回家， 而且你知道，真要下雪的时候，你骑那个三轮车呀。特别滑，特别不好骑，而且那时候，说个题外话，那时候流行穿军大衣，跟我们直播间的军大衣是一样的， 一样的。 然后那时候你把那毛领子，你知道吧，立起来， 竖起来 ，竖起来也会觉得冷，怎么办呢？ 但一那军帽啊，就能把耳朵盖住 那。 那 是东北，我们还不至于那么冷。我们那时候有那种大个的，像夹子，铁的夹子。把那个立起那个领子拿夹子一夹 哦， 这样的话风就 非常机智。哎， 对，那可不是什么，人民的智慧是特别聪明的， 是 吧？一夹这样的话它基本上就不会进风了，这样我们买大白菜去。而且你知道胡同里边的人参加这样买大白菜的时候，据说哈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倒班的，像咱们这种职场，你像咱们做工作现在倒班特别难，那时候倒班的请假的，当然个别的时候也有逃学旷课的。总之买大白菜一定得争先恐后，生怕买不着， 必须把这时间给留出来。 哎，当然了，那段时间胡同里边也会有这种浓浓的人情味哈，就是邻居张大妈可能上岁数了，孩子不在身边，那街坊王大爷半身不遂下不了床，这时候胡同里边都会搭把手。就是胡同的这种亲情哈，真的跟这个楼房的不太一样。当然了，你上回在节目里边说，你说你对门哈，你们俩人互相送螃蟹， 对，我们还是关系非常不错的。 对啊， 没送螃蟹啊， 就是反正总之就是这意思呗，就是互相那个 起码走动 哈， 大家会关系比较融洽， 已经是相当不错了。你像我们家对门常年没人住啊，就是基本上都好几年都见不着一回， 也能理解， 对吧？ 你们家房那么贵，不一般人都买得起。 关键的问题在于没有胡同里边，别瞎说，没有胡同里边。 开个玩笑， 胡同里边那种亲情，因为 是 毕竟叫什么低头不见抬头见， 那是 人真是那时候那个胡同里边谁家炒什么菜都知道，所以一旦出现这样的话，很多的邻里间搭把手，比如说排队不让带，一般都会先紧着大爷大妈他们先买，比如谁家要是真的家里边什么起不来的半身不遂的，那就先得紧着人家 买，有点特殊情况的朋友。 哎，而且不光是买，还得把这个大白菜在人家屋门口给人买好了，再盖上草帘子，这才算是一套这个任务完成了。 不过那大白菜一冬天放在户外，它不会上冻吗？ 它一般有草帘子，或者有那种棉的那种被子一样的东西， 只要 盖 着点儿， 哎， 应该就没什么问题。 对啊，所以这个买完冬储大白菜的季节，平时寂静胡同就会特别特别热闹。大白菜仿佛就是一轴心啊，所有的生活好像都围着它转 啊， 就是进入到大白菜的世界了。谈的是大白菜，吃的是大白菜，满大街的胡同里边到处都是推车拉菜的身影，地上当然也净是那些白菜帮子白菜叶子，那时候有一些那种不太好的是吧，空气当中也弥漫着大白菜的味道。这种场景一直到了90年代初，我记得我上初二初三92、93年的时候，那时候我 两三岁的时候 我们班主任他们家买大白菜，就是我们那小朋友同学还帮着一块儿去帮忙什么拉一下，因为班主任是个女老师，男老师他丈夫也是老师，更 忙，比较 忙，特别忙。然后我们同学就帮着一块儿买，就是他买完了之后，我们帮着摆去。 哎，真好啊， 特别有意思。当然了，合作社的职工忙完大白菜之后呢，又开始准备过年的年货。那会儿买东西都凭本凭票，年货也是这样，什么芝麻酱、香油、粉丝、瓜子、花生都得凭本买，是吧？人们也怕本上的东西不买作废了可惜啊，即使是不喜欢吃也得买。 啊，然后那时候，现在当然你有些人都说，哎，这个高油高热量我们不吃。那个年代少东西，就是吃的 那都已经算是改善生活才能吃着的， 对啊，所以那时候平时上班啊没时间，每到年根儿，合作社就开始人满为患。那不像现在，你有的时候除了周一的时候感觉买卖稀，其他的日子老觉得哪儿都有人哈。 嗯， 那时候大家都上班嘛，买什么都得排队，因为供应紧张，但是透着年味儿哈。这大概是一年当中合作社最忙的时候了。 嗯，特热闹， 啊、特别热闹。那当然必然了，合作社也是这个计划经济的产物。计划经济在老百姓眼里是人情世故搅和在一块儿的。所以当时的胡同里边的人有一种特别愿意讨好合作社售货员的那种感觉。 哦，也能理解， 能理解是吧？ 因为物资可能不像现在那么丰富 啊， 你想要顺利去买到您想要的产品啊、商品、 哎、 它是不是就咱说里边有个人 他是不是好一些？ 那时候是这样哈，就是有一词儿叫关系户 啊，关系户， 关系户。当然了，可以在合情合理合法的情况下得到那么一丢丢一小小的关照， 或者得到一丢丢的信息、 哎、 我觉得也不错， 对吧？比如说你认识卖肉的，在切肉的时候多给您切点肥的 啊， 这是好 事吗？质量把控，那个时候肯定是吃肥肉 是 好的，是 吧？ 有油水， 肥肉是好东西，是吧？ 现在大家都讲究，我们要吃精瘦肉， 对吧？现在动不动说你要是卖肉的，有人就给你切点瘦的，是不是？ 但我挺喜欢吃五花的，我不知道其他朋友。 哎呀，你这个吃那么多，你都不胖，不是白吃了吗？ 这不凡尔赛吗？ 啊，是吧？再比如说，您认识那个卖菜的，买西红柿、黄瓜的，他会给你捡大个的拿，是吧？挑挑，稍微的这个看着好点的，是吧？那会儿买东西，顾客是不能上手挑的。 哦，我们只能看着， 只能看着。比如说，现在你去超市，有一些相对便宜点，比如说卖樱桃啊，这一堆樱桃是你可以挨个挑， 什么两个勾的、三个勾的， 啊、那是大小的问题。 嗯， 这一堆樱桃不许挑啊。然后售货员拿那个什么那个货铲一铲，多少就是多少。 嗯， 包括卖虾， 嗯， 你会发现有一些按个挑的大虾，还有那种不让挑的， 哎， 对吧？那个年代是什么都不能上手挑， 嗯， 给什么是什么。其实呢，钱一分不少，但是东西真的不一样。所以你要是有人是吧、 嗯、 有关系户，这种心照不宣在商品供应紧缺的时候自然就成为了一种所谓的潜规则。 哎，也挺有意思的、 啊、当时 你们家有人吗？ 没人。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派小孩买菜啊，买个酱油也有好处，是不是？ 哦，看到小朋友都 可爱，照顾照顾， 对吧？ 人家肯定不会欺负小孩，至少， 嗯， 对吧？ 那是 当时售货员号称八大员哈、啊，就是年轻人都不爱干。其实售货员虽然工作辛苦，但是却能给亲朋好友带来一些隐性的实惠。 嗯， 所以谁家里边有人当售货员，往往还是能够引以为荣的。 嗨，这就是那个辛苦人家一个，幸福千万家， 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卖点心的，卖点心、卖糖果的，烟酒是一柜台，你对人家客气点，甚至有点小小的巴结的意思， 嗯， 对吧？ 主要是礼貌啊，是吧？ 你除了礼貌之外，也有点小小的那种巴结的心理在里边。 那怎么巴结？ 就是你有时候买东西的时候，人家会给你挑点好的呗。 嗯、 然后你有时候，比如说吃饭，歇会儿的时候，然后擦桌子的时候，他没事的时候，你给他好吃的，给人准备点。人家卖东西的时候也会给你礼尚往来。 嗯，那倒也是， 对吧？所以在这方面，其实哈，有一些包括。点心渣子你知道吗？ 点心渣子就是咱吃剩的那点心掉的渣是吗？ 不是吃剩的，是运货过程当中掉的、 哦、 你是吃剩的你还怎么 不是你，我以为你单纯让我解释一下 点心渣 子。 对，比如你吃个酥皮儿，它确实也掉渣。 我结合你说的语境来，就是货物的损耗。 损耗，对对对， 嗯、 就你看你这财迷节目主持人就对这个方面非常熟悉。 财经 啊，对， 财迷。 对，损耗，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吧，就是那种点心渣子，售货员一般在点心铺的时候都不舍得，直接扔了。攒多了以后，一毛钱能买一大包。 但问题那点心渣子一般掉的都是皮儿，很少有馅儿。 对，那要不然便宜呢？ 嗯 啊，而且肯定不是像你似的吃剩下的，就真是损耗。 对对 对， 对 吧？ 我知道您的意思。 所以这种处理的下脚料，那有的时候呢，在经济不是特别好的那个年代，对吧？这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嗯、 有这机会是吧？通个风报个信儿、 哎， 哎，我们这开始卖这个什么这个， 做好准备啊！ 哎，您要是想要，您可以。来，然后别跟别人说， 嗯、 别嚷嚷，是吧、 嗯？ 这时候你把这点渣子买回家，那小孩呢就是一种过年的感觉， 嗯、 是吧？ 嗯， 挺好啊。当时买点心也是要票，后来不要票了。像酥皮点心这样属于高档食品的吃食，很多人家也买不起，所以这种点心渣子也算是能够解解馋， 就尝个鲜吧。 啊、什么叫尝个鲜？你还是没挨过饿，解馋和尝鲜它不是一个概念。 好吧。 啊，后来当然了，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这个这人家一调工作，你好不容易里边认识点人，比如你认识一个点心铺的，跟他关系好，后来 人调走了， 人家卖灯泡去了。 那下回买灯泡的时候找人家呗。 那你怎么办？那灯泡有的时候质量只要出问题可以找他换，要是没什么问题，这个灯泡和那个灯泡区别不大，他也不掉渣。 那给你怎么办呀？那就重新打点一下关系。 反正合作社的职工和胡同里边的人啊，关系都不错啊。然后呢，这个老照面，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很多售货员胡同里边的人都基本上能叫出名字来。 嗯 啊，所以这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哎 呀，尽管那会儿物质匮乏，胡同里边的人哈，谁也别说谁都是不富裕，对吧？那个年代你的工资四毛多，四十多块钱，他们家工资也是四十多块钱。 我觉得那时候大家的物质生活虽然没有那么丰富哈， 哎， 但是大家是不是平均拿的工资都差不多呀？ 对啊，但是那时候 家家户户生活条件也 生活条件也 差 不多，而且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所谓晚上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像什么茄子、西红柿啊，这些黄瓜呀，这些可能堆在这个所谓合作社门外。 嗯， 晚上的时候也没人拿，很少有看到有小偷的， 啊， 是吧？所以这个其实挺 也挺好的， 挺好的。 包括您之前不是还跟我讲说，这个在大家都住在一个院子里嘛，要是有一家他买了几件比较高档的衣服， 哎， 可能邻居也会借来穿， 那是因为相亲。就是重要， 哦， 你平时说 场合， 平时说，哎呀，我今天上班的，我借来穿穿，我臭美臭美，也没人理你， 嗯， 对吧？就是肯定是，哎呀，我这 救个急， 哎，这是确实需要的时候才会， 嗯， 不像现在说我就是为了显摆一下。 但是人家肯借，就说明这关系还是到位嘛。 哎，是，大概到了20世纪80年代哈，这个胡同里边的这个人才对这个合作社的称呼改口叫副食店了，但是副食店叫了有十多年，就叫超市和便利店了， 就是现在的 称呼。现在的超市和便利店，当年的老街坊见面回忆起往事的时候，可能往事的时候还会说它是合作社， 嗯 啊，就是现在某某超市，包括现在像咱们北京的像什么物美啊、大润发是吧？ 嗯， 什么奥士凯呀， 啊， 这些品牌的连锁的超市，过去其实它都是合作社。 嗯 啊， 前身都是合作社呀，副食店，啊。 哎，别看名儿有点土，想当年那是国有企业，所以计划经济那会儿，小小的合作社体现出国家对老百姓的种种关心，对吧？冬种大白菜，这也是老北京人可能怀疑他的一种原因吧。 嗯， 反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合作社哈。现在我觉得，在假期期间，我们买东西，刚才美哲说了，那网上点个鼠标。都不用点鼠标，拿手机直接就下个单， 点点手指头， 哎，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点点屏幕 啊。另外，这个其实也没人再冬储大白菜了， 嗯， 对吧？包括像西红柿酱，西红柿酱现在我们小的时候得找那个输液的瓶子， 我自己打去， 上哪儿找的？就是要那个现在你去，现在输液都没有瓶子了。 你不是说你自己有那输液的瓶子， 啊，然后 你去打酱去是吧？ 不是，做西红柿酱，叫家里边的西红柿给它弄碎了，做成西红柿酱，一盖那个瓶封口， 哦， 冬天的时候吃。 就自己买西红柿， 哎， 然后回家做酱。 那个，对，那个瓶那个做酱的东西盛那个容器是要那个输液的瓶子， 哦， 就跟器皿芯可以当滋水枪一样， 就跟那车的辐条能当 羊串 签子 一样，哎，对，各种各样的都会利用。 嗯， 现在输液都是袋儿了啊，都没有那瓶了， 嗯，哎， 这对吧？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变化。我们也是在十一期间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商品现在物质丰富了哈，我们买什么东西都挺好。跟老人念叨念叨合作社的事儿，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回忆。今天呢，也是我们的十一特别节目，接下来又是我们的整点时间，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稍后见。 那接下来就来说说我们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听众见面会的事儿哈。 嗯 嗯，其实呢，在10月10号这一天呢是休息日，我们大城小事呢举办第一场的听众见面会，地址呢是在北京怀柔的一家高端民宿。 嗯，按说也是北京地区唯一一家乡村遗产酒店。 哎，很多的一些明星，包括像什么陈凯歌呀， 朗朗 夫妇啊，朗朗 夫 妇啊，包括一些像马克达蒙， 马特达蒙，一国际影星， 记不住名字啊，都曾经入住过这家酒店。所以呢，这个高端民宿呢，除了住宿好，能够看到长城，北京秋天的景色也是非常的漂亮。 金秋十月， 没错。与此同时呢，

已经是很高级了。 那时候有遥控器吗？ 那肯定没有， 你得走到他 电视机前，然后去拧。然后当然了，在我们家之前还有一家人家有一个九寸的，就是我们家比他们家高级。 哦， 我们家是12寸的，他们家是9寸，比他们家大一些。 但那个时候显然还没有彩色电视， 真的也没有。反正我们家那时候那片没有。但是后来是这样，有好多去9寸他们家看电视的朋友，后来就去我们家看电视， 因为能大点，看得清楚 一点 哈。 对， 那个时候呢，大家业余的文化生活很多时候就会选择，要不去看场电影。 哎， 这个影像留给大家的印象其实要比文字深得多，所以看电影呢，也是当时孩子们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啊，当时孩子们看电影的机会是特别多。一是啊，那时候电影片子也多。那会儿呢，每个月可能也会上那么一两部新的电影哈。第二个就是大家看电影的机会相较于看电视来说还是多一些，比如说上学的学生，学校有的时候也会组织大家看看电影。 哎，是的。 当然大家也是会自己买票嘛。那个时候电影票您还有印象吗？大概多少钱一张？ 我跟你说，我们小时候电影票在右侧，就是细长条的右侧 啊， 是5分一档，就是一个5分，再一个5分，再一个5分，一共有4个5分，大概就是2毛钱。 哦， 然后但是后来有一些，比如说什么黑郁金香啊、佐罗呀、少林寺，它可能还会加钱。 就是浮动票价 机制，对对，它上面有个戳，上面会加钱。 哦， 当然一般情况下也就是几分几毛这样的一个标准。 你看差不多也就是吃一根奶油冰棍的钱，能看那么一场电影， 差不太多， 差不太多，是不是？但是那个时候啊，也有些人会有机会得到送票。 那是 什么叫送票呢？就比如说哥哥姐姐或者是邻居，觉得哪部电影非常不错，捎带手买票的时候多买2张，白送给小朋友看。 那还有可能是因为单位就是原来有电影票的这个福利 哦， 工会啊 发票， 他们会给职工发电影票。啊，这个当然 那算是非常不错了。 那是。 当然咱之前也说了，北京人讲究礼尚往来嘛，这次你给人家买了票，那下次赶上那些特别难买的电影，可能我们就会再多买2张票送给人家。 哎， 所以你说北京人哈，有的时候看个电影都能体现出来这些浓浓的人情味儿。当然咱说那时候北京的电影院有很多 啊， 您不是之前提过一个挺老的电影院，叫大华电影院，是不是 在协和医院的斜对面？ 哎，来看看啊，就是西单地区有一些老的电影院，比如说西单食品商场东边有一个红光电影院， 哎， 是吧？还有西四丁字街的红楼电影院， 哎，红楼 啊，西四十字路口东北角有一个胜利电影院， 胜利， 以及羊肉胡同东口的地质礼堂， 哎，这三个电影院啊，离得特别近， 都在西四地区。 对，就是因为就是在马路这两边嘛。然后呢，如果你先去看看胜利有票吗？没票就去这个地质那边看看， 也比较方便转场。 我小的时候看那个《黑猫警长》， 那不是动画片吗？ 动画片的大电影 哦， 是好像就在地质看的 啊。那时候就流行把动画片在电影院里放， 本来就是电影， 后来才在电视上播。 对对对啊， 行，这又是代沟嘛。刚才说的是西四的三家电影院，其实除了这几家呢，还有比如说太平桥大街有一个政协礼堂， 哎，政协礼堂， 还有石锦坊街西养马营工人俱乐部， 工人俱乐部， 还有这个西单十字路口西边的西单剧场，民族宫礼堂，还有西长安街上的首都电影院。 首都电影院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当然后来它搬到了重新 西单商场里，是吧？ 不在那叫什么马路的南边，那叫什么？那个商场我好像好长时间没去了，就为了看电影。 我就记得好像在哪个商场的七层 商场里边， 是吧？有一个首都电影院。我记错了吗？还是西单电影院？ 几层我真记不住了哈。当然我觉得那时候是那时候特别印象深刻，进入到新千年之后拿2瓶水，人家门口拦着我不让进。 哦，不让自带水。 不让带水进去。所以我觉得哎呦，首都电影院不让带水进去啊。后来发现北京的所有电影院都不让带水。跟我们小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虽然条件不怎么样嘛，但是你可以带瓶水。 那自己能带吃的吗？ 爆米花好像后来也不让带了。 当然从人家影院经营的角度考虑，肯定是不鼓励你自己带食带吃的。 那是人家指着这个还要再挣份钱呢。 说电影院虽然不少，但那个时候的硬件条件还是比较有限。所以呢可能条件就会稍微简陋一些哈。要说这个座椅几乎都是硬板凳硬板椅。 就是木头的。 哎， 它那个椅子呀能折叠起来。 就是 屁股能够抬起来的。 对，但是他现在原来都是软的嘛，就是现在有软的，那时候一水的硬的。 嗯 啊，就没有咣啷咣啷的。 可能看两个小时的话，还是稍微有点难受啊。 前面有加片儿，就是正式放电影哈。这个电影，比如说要看《黑猫警长》 啊， 前面可能放十分钟加片，都是一些科学 新闻片、 新闻片啊、科学知识啊、 嗯、 啊，都是这类内容的。 哎，就去年的时候，我看了一部电影叫《一秒钟》， 嗯， 那个《一秒钟》里面其实也会有这些场景的一个描写嘛。 啊、 你会发现，放电影之前可能会先播一些什么当时的一些大事儿、 对对对 新闻啊， 包括像什么新闻记录电影、 哦、 啊，都有这些内容。 嗯，嗯还是说椅子吧。那椅子不仅硬而且还特别窄，当然那个时候呢、 嗯、 要说小胖墩儿也比较少一些、 啊、 可能放到现在啊，就是很多人坐那个椅子还是不太舒服。当然你说硬件条件不好，它并不影响大家看电影的心情，是不 是 那时候的北京孩子也特别规矩嘛，看电影的时候大家都老老实实的，很少有那些啊说笑的打闹的，所以整个影院的秩序、 嗯、 要说虽然人多但是秩序还是比较好的。 嗯， 说完了这个座椅，咱们再来看看电影院的荧幕。这荧幕要说也挺简单的 啊， 其实啊，干脆说就是一块大的白布。放映机呢也是单机镜头， 就是中间你知道什么叫单机吗？就是放一段中间你得等一会儿，他要接下换下一盘的那个电影胶片。 哎、我们看那个天堂电影院是吧、 啊， 也有那个。剪胶片接胶片的 那 会儿， 对，那是后期的剪辑，但是这个电影真是放一段之后、 啊、 他得稍微再接一下 换盘子吗？ 换盘， 那就跟咱自己在家看什么 VCD、 啊、 它分上下集、啊、 对， 你中间看一半正看的精彩的地方得换一碟， 你那还是一个数字的，那个其实更多的是模拟的这个胶片、 嗯嗯、现在都是数字拷贝、 哎、 可能你这个院线买了这种版权之后大家都用数字 拷贝，给你一个钥匙、 啊、对 钥匙 密钥是吧， 对对对对， 你就可以播放了、 嗯、 但那个时候都是电影胶片， 是 一盘胶片可能就得十几家影院轮着放。 哎呦， 人家有一行话叫做跑片、 嗯、 或者是赶点儿、 嗯、 但那个时候北京的交通条件比较好，也不堵车， 是 所以因为跑片而误点的情况就特别的少见。这礼堂的硬件设施要比电影院强多了、 嗯、 但是礼堂里放电影最初啊经常是不对外的， 那对单位放， 哎，就是电影票一般也是内部来发放，直到20世纪80年代啊，就是李凯老师小的时候才慢慢的对外开放。 嗯， 所以呢那个时候要是大家能在什么政协礼堂这样的地方看场电影，也会让很多胡同里的孩子特别开心。 嗯、是。 嗯、要说咱北京很多的电影院也都是解放前的那些老戏园子改的。 嗯， 有的呢就又放电影又演戏。比如说咱刚才提到的西单剧场，解放之前啊它叫做哈尔飞戏院，解放之后呢就变成了两用，因为这个戏院存在的年头比较长，所以硬件设施啊也相对来说落后一些。 嗯， 当时北京要说条件最好的电影院就是西长安街的首都电影院。 哎，首都电影院。 嗯，首都电影院最早啊要说也是一戏园子，它是四大须生之一的马连良先生在1937年筹建的新新大戏院，这是它的前身、 嗯、 那么到了1950年之后，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就改成了一家电影院，而且呢是亲自定名成了首都电影院，由郭沫若为这个影院提了一个名字哈。那像毛主席啊、周总理等等国家领导人都来这儿看过电影。 你瞧瞧， 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首都电影院也进行了一个改造， 嗯， 建成了咱国内当时第一家宽荧幕和光学立体声电影院，现在要说已经非常稀松平常了。 是， 我们看的什么中国剧目版、 嗯、 IMAX 版、 对 IMAX 3D 版， 哎， 但是当时呢，人家的硬件条件要说已经是国内最好的了。 嗯， 所以当时在中国或者在国际举办的很多电影展， 嗯、 人家来到中国，这些电影都愿意去哪儿放啊？ 嗯， 都愿意来首都电影院来举办。 它是北京市第一家光学立体声的电影院，就是 国内第一家， 就是国内第一家的吧？ 嗯、 光学立体声，现在咱都不用这词儿了，是吧？ 咱叫什么5.1杜比环绕立体声， 都7.1了吧？ 啊，7.1啊，不好意思。 反正不管怎么说，还包括这个票房也据说是超千万的，也是他们家排第一， 嗯、 原来最早的哈、 哎。所以很多胡同里的居民呢、啊、小朋友啊，都特别希望来这儿看电影。 嗯， 因为同样一部电影，您要是来首都电影院看的话，和其他的电影院看。那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当然有一些立体声的电影呢，一般的电影院您也看不了 啊。 比如说呢，在好几十年前有一部当时特火的立体电影，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 叫什么， 叫魔术师的奇遇。 哎呦，没听说过。 哎，那一部电影就只能在首都电影院看。 那太小了。 这电影院的售票方式啊，也再跟大家说到哈。平常呢，人家也是等客上门，但是也有例外。比如说到了寒假暑假，这电影院的人呢就挎着票夹子走街串巷去卖电影票。 火， 这在当年的北京也是一景。 其实啊，说到这个看电影，我小的时候真的更多的是跟爸妈妈，就是他们单位哈，真的会发电影票。 哦，那还挺好的。 哎，就是他们可能包括那个年代，除了电影票，还有什么洗礼费。 洗礼 就是洗 精神的洗礼、 啊、不就是洗给你发点什么沐浴露啊、华资啊、 哦、 这种 洗澡理发的洗礼是吗？ 报刊杂志费，反正那个年代都会有、啊，现在可能也有，但是不像那时候可能真是福利。 咱现在都叫什么劳保、 劳动保劳保的一些东西 是吧？ 反正那时候的电影院也特别的有意思，就是一到像我们学生放假，恨不得哈就是把家底儿都抖了出来，每天放电影排得满满的。其实呢，有些也看过，但是呢，还是觉得去电影院挺好。 那说说您小时候都看什么电影？ 那时候，比如说放寒暑假，学生票一般来说比较便宜，就是5分1毛，反正不会特别贵，就是那个基本上够了。然后那时候有很多的电影，像《小编程嘎》，你看过吗？ 啊，看过，当然我都是在电视上 看 了。 你 看 的都是后来 央视六经常会放那些经典老电影， 黑白的 ， 对吧？包括像《地道战》《地雷战》这些， 闪闪的红星 ，有好多词儿，基本上台词都能背下来。 嗯， 就是不光我能背下来，我爸我妈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可能都背得下来 啊。 就是看过好几遍了哈。小孩都喜欢看，像小男孩哈都喜欢看那些打仗的电影。20世纪60、70年代。外国的那些战争的电影其实也挺多的，包括像那时候苏联啊、东欧很多的一些电影，像什么《列宁在十月》啊，《攻克柏林》，包括有一些电影当中呢有很多的台词也是大家也都能背得下来的， 什么当兵的 啊， 你慢点儿、 啊、对对对 啊， 也塞尼亚是吧？包括那会儿其实电影看了很多，像什么新的，像什么《古刹钟声》《秘密图纸》这样。黑三角 哦， 逮特务的这些电影， 卖冰棍儿 啊，卖冰棍儿的 老 太 太 林园他们演的、这些其实也都是看了好几遍的、 啊。 那别看一般的电影院送票上门，但是像刚才你提到的，像首都电影院这样的大电影院，一般不干这事儿，所以能来首都电影院能看场电影，真的挺不错的。 都是人家求着来看是吧？ 啊，对啊， 不会有什么在街上发票啊、卖票啊 对 这种。 啊，所以有的时候像我们小的时候能看个什么黑猫警长，就是这个已经算不错了。 哎， 啊，其中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小时候看的电影，包括后来有一些武打片，就是 少林寺 火了之后出了一系列的武打片， 什么精武门 啊，你也看过精武门，都是后来了哈、之前有一大片的那些武打片，其实说实话挺假的，你懂吗？ 就是现在来看啊，一招一式都是假把式。 对对，那个那人都能飞，就是轻功了得哈。那时候一拍那电视，恨不得一跺脚就能上好三层楼。但是那时候电影其实显得挺假的哈。但是后来你比如说还会有一些电影也是属于像啊陈强，然后包括陈佩斯，二子开店， 哎， 你看过吗？ 我听说过，没看 过。听说 过， 就是老北京风味的那个改革开放以后的、 啊 那种电影，其实也挺好的。然后包括那时候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电影，就是所谓 庐山恋 啊，那是很早 也非常经典的一个电影， 那很经典了。然后 小花 那也是很老，你怎么一说比我岁数都大的那个，你都是后期补课的是吧？ 对，后来会看一些多多少少、 哎。包括再后来，像我上高中九三年、九四年的时候， 您到底哪年上大学啊？ 大学 考了几年？ 大学是考一年就考上了，九六年之前就是上高中93到96年、那段时间，所谓的有好莱坞的电影可以跟我们进行分账了，像什么《真实的谎言》，啊，那个年代，包括像成龙演的《红番区》。这都是 没看 过，这都是我在电影院里边看，那时候的电影票价就已经开始涨钱了、就觉得挺贵的， 慢慢跟市场接轨哈。 反正他那个时候北京的屏幕呢，银幕哈，其实不像现在说一个电影院有七八块，有 IMAX 好几个厅、那时候像首都电影院，包括像大华、胜利、地质礼堂，其实它更多的是一块屏幕，然后更像个礼堂，你知道吧、就是开个会啊，包括有一些现场的演出啊，都在这儿。 那能容纳的人还是比较多， 容纳的都是大，就是现在所谓的大厅， 嗯， 可能有好几百人都在一个厅里边，不像现在所谓的 VIP 厅，然后就说你说那个沙发座的那个厅，可能就是情侣啊，可能也就十对二十对， 私密性好一些， 更多一些，恨不得能躺着看。那时候坐起来确实硌屁股啊，不会有那样的好的条件， 条件差。 但是我觉得十一期间看电影也是属于特别好，而且今年我们也看到一些新的影讯哈，说十月底会像什么，我看007准备国内要放了 哦，也就是这个月底， 月底好像就开始引进了。 嗯 啊，这个因为疫情，电影业可能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当然我相信就是整个电影行业从业者的信心也在重建当中，包括随着疫情的稳定，可能无论是咱国内还是国际方面，这些电影的拍摄计划也会慢慢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吧。 像美哲就属于爱看电影的小女孩啊， 反正有时候碰到什么新片儿，还是愿意去走进电影院看看，和在家里看还是不一样的。 那肯定的，第一个是首先效果不一样，首先屏幕很大，然后声音很大，而且说实话，在一个黑屋子里，就像电影院这样的黑屋子里边，你一关吧，你能够专心致志看电影， 因为也干不了别的事儿。 对，你像在家里边不是，家里边你要是看个电视，尽管是个电影的片子，在电视，不管你们家电视是多少寸的、多大个的哈，什么吃个零食吧，出去溜达一下，看会儿手机， 去个厕所吧， 哎，看个手机， 回个微信吧， 哎，对，这种事儿其实影响了我们看电影的这种感觉。当然，我觉得在电影院当中看电影，包括像美哲也经常会做一些电影类的一些节目哈，采访过很多的电影界的这个背后的一些人士，包括一些影评人。其实在电影当中我们可能看到的更多的是浓缩的这种艺术，对，这么多年我们回顾了很多70年代80年代的这些老电影，现在看也依然是历久弥新哈，有很多的一些人性光辉在这些电影当中依然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包括之前有很多北京的老电影院到现在也都在正常的营业当中，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可能这些老电影院也需要在服务上和设施上做一个升级，来满足大家对电影高品质观影的一个要求吧。 是，当然了，刚才提到首都电影院，我后来要查了一下，现在在大悦城，就是西单大悦城， 西单大悦城 啊里边 哦， 这可能也是不断的这个在变换 搬去啊。 大家也是因为西单地区的一些改造，包括像有机会可以再来聊聊西单的商圈哈，就是西单商圈，我小时候经历了很多的一些商场的变化啊。 要说我08年来北京之后，就是西单那块的商场有改名的，你比如说原来中友百货，后来改成汉光，反正多多少少吧，也会有新的商场建成，比如老佛爷那个百货， 对对对， 也就是后来我上班之后 才建 的。 像我那时候西单民族大世界 啊，这我知道，我知 道， 我知道呀。后来那一块不是还那个。算是封闭改造嘛，就围起来。 因为那一片原来其实是个违建，就是除了那四合院那是古建之外哈，就是外边有好多的一些商场都是违建，后来全部进行了更新啊，改建，现在当然更好看一些。 哎，包括咱之前也老说西单的更新厂，很多年轻的朋友去那儿打卡， 是吧？ 各种各样的首店是吧？第一家店，各个品牌都入驻，我觉得特别好，是一个流行文化地标。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哈。今天这段来聊的是看电影，不知道十一假期您有什么样的安排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您可以留言。尽管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是录播的，等10月7号那天我们直播的时候，可以及时的回复大家的微信哈。 没错，当然在10月7号当天我们也会直播，对不对？ 哎，没错，到时候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脚步，痛苦越是纠结，坏情绪越反复，爱与被爱都不是拿来炫耀，痛给我的幸福封上我的感触，有过几次错误才认准对的路，等待到头来只留空白， 角度，欲望越是倾斜越不容易满足，目光坦率心却在有意逃开， 信息， 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十一特别节目《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今天呢，我们也是在十一期间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这个过节的一些故事和经历。 嗯， 刚才说的是看电影哈，其实在室内除了看电影之外，这个季节北京秋天应该算是最美的季节了， 秋高气爽嘛。 没错，出去走走逛逛公园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咱们上周在节目里还跟大家说了嘛、 嗯、 很多的像奥森公园办了一个波斯菊展、嗯、 哎， 百日草展， 是是是，喜欢花啊喜欢草的朋友可以在公园当中赏景啊，包括像春天的时候北京的这个植物园也是属于花草比较多的， 像玉渊潭公园、 哎、 也是赏樱花， 樱花那是春天啊。当然了，现在在这个秋季北京最美的有好多地方值得一看，比如说在北京的众多公园当中，紫竹院绝对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公园。 哎，你知道我的朋友圈有很多二次元的爱好者、 嗯啊、 大家有的时候呢穿上那些 cosplay 的衣服、 嗯、 就是动漫角色的衣服、 嗯、 或者是穿一些汉服， 传统的那个中国的汉服、 哎、传统服饰 哎, 哎，总之穿特别漂漂亮亮的拍照，特别爱去紫竹院公园， 是吧？ 因为人家那儿有一片 竹林、嗯、 哎，看上去特别有意境、 哎、其实北京呢以花草树木命名的公园并不多，以竹子命名的园子其实只有这一个哈、 嗯、 那就是紫竹院公园。紫竹院一听起来就是那么优雅舒静，有文气有韵味的一个园子。那当然了，我上大学期间因为离我们学校比较近，所以没事就是上个自习啊什么的、 啊、 都去紫竹院里边溜达一圈， 溜个号， 哎，看看什么叫溜号啊是跟那儿看看书啊，环境确实特别的好。 嗯， 其实紫竹院公园在很早年间哈、啊、那是在北京的叫什么西郊，就是原来现在叫中关村南大街，然后呢我们上学的时候叫白石桥大街、 哦、 啊，再早一年间那时候真是北京西郊八里庄的一个墓，就是附近的那一片， 嗯 啊，其实真的荒废的园子，记忆当中哈、啊、就是那一片的水面非常的大，而且有好多的老树。当时其实北京城特别的就是出了西直门基本就算郊区嘛，所以周边据说也是比较什么菜地多一些哈， 就跟现在的行政区划可能没法比，那时候会市区小一些哈。 哎，对，市区更小一些、 嗯、 所以现在其实你要去紫竹院公园呢，看周边从 国家图书馆，我们那个上学的时候还叫北京图书馆， 嗯， 然后包括现在的那个这个首都体育馆周边都是特别多特别热闹的地方。其实呢，紫竹院其实在里边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有竹子。 嗯 啊，你比如说你要是春天去，刚才咱们提到春天去不光是看花，紫竹院的树首先就绿了， 啊，就绿化特别好， 哎，绿化特别的好，而且它那个湖水也特别的蓝。在这样的气息当中，因为竹子是产在江南的， 嗯， 就是北京其实长竹子是一个挺费劲的事儿，因为雨水， 嗯， 今年的雨水好像格外多一些哈，啊。要是往年间没那么多雨水的时候，就觉得那个竹子吧就是发黄， 嗯，长势可能就稍微欠一些，啊。 哎，竹子长在江南，所以北方其实看到这样的这个所谓有傲骨宁折不弯的竹子，确实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 哎，所以在北京。京紫竹院算是比较少的一些特别有江南风味的公园， 哎， 是不是？ 据说哈，这个紫竹院是怎么来的呢？原来紫竹院最早的时候是一座古刹， 嗯 啊，叫紫竹禅院，始建于明代，是京西大庙万寿寺的这个下院。那么据说呢，乾隆皇帝的母亲啊信佛，那乾隆呢为了孝敬母亲，在庙内呢供奉一尊这个观音菩萨像，而且呢把这个庙赐名叫做紫竹禅院。 哦， 与此同时呢，乾隆呢还在庙的西侧建了一座行宫，作为他陪着母亲去万寿寺啊，或者是游苏州街的这个住的地方，就跟那儿行宫住一下嘛。 嗯， 当年行宫的大门高悬着乾隆的御笔，叫福音紫竹院。有可能这紫竹院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由此得名。 哎，那么为什么叫就是刚才提到了紫竹禅院呢？就是清代的万寿寺一带啊，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界儿。就是万寿寺西边有一条苏州街，这个可能咱们去颐和园啊，去那边都去逛过哈。 嗯， 街的南口呢，有一个叫杏花村的一个苏式酒楼，人们在这个楼的对面呢挖河，然后堆了一片这个河滩，河滩呢有很多的芦苇，所以呢取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芦花渡。哎，听着起来跟那芦花比较像哈。 嗯， 这种芦苇其实是那种紫杆，就是那种铁杆梨，就是那种，反正人家就那么说的啊。每到秋天的时候，成片的紫色芦苇在秋风当中摇曳着深思，远远望去就跟那个竹子在跟那晃一样。 哎，所以夏秋季节不仅能去看竹子， 哎， 秋季还能去看看芦苇。 那是早年间啊，就是当年啊。啊，清朝的时候嘛， 现在这个没保留， 现在好像没有了。 嗯， 啊，现在芦苇，其实我小的时候还能看到。 没事儿，没事儿， 啊， 现在我们东边通州那片， 啊， 大运河那块儿有芦苇， 有芦苇是吗？ 嗯， 啊， 不是，去年我还拍了照片呢嘛，你还交口称赞。 啊，我交口称赞， 连连称奇， 连连称奇是有可能的，交口称赞可能不太可能。 行吧， 反正不管怎么说，当时那个芦苇在摇曳的时候，有些文人墨客就说：“哎呀，你看这个紫色的芦苇特别有意思，所以给它起名叫紫竹。”啊，真不是那个竹子是紫色的，所以呢，这个其实这个紫竹也算是带着引号的吧。据说当年哈，乾隆对紫竹产生过疑惑，内务府的官员领会精神，就叫紫竹禅院。怎么不能叫了紫竹禅院，没真正竹子怎么办？是不是？ 不是名副其实的， 啊， 怎么办呢？ 于是呢，专门派宫里边的这个花把式啊，就是到江南移植这个紫竹，就专门种花的花匠。 那个时候的条件有限制吧？ 对啊， 应该不是一个特容易的工程。 那人家花了几年的功夫，才在这个紫竹院那里边，就紫竹禅院里边栽了好多的竹子。 嗯， 据说乾隆的母亲一看这片竹子，喜笑颜开。乾隆爷一高兴，重赏了这个花匠，就是花把式。 嗯 啊，那么其实呢，这种紫竹现在一直啊，就是冒名顶替。据有关人士说，这个说是它不是竹子嘛，就是芦苇嘛，紫色的这个扮演紫竹的这个角色，可爱的芦苇，紫色芦苇冒名顶替，活到20世纪60年代。 哦， 啊，时间还是挺长的。 嗯， 那现在当然了，物是人非哈，这个昨非今日。那么再逛紫竹院里边的时候，刚才说了，说东边哈，像这个通州有紫竹院，里边只留下紫竹的虚名。当年皇上给他妈修那个紫竹禅院和行宫，也早就看不见了， 没有保留下来， 没有保留下来。 嗯， 那紫竹院不能没长竹子。据说呢，这个当时逛紫竹院的时候，很多人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北京人的心愿，就是你既然以竹子命名这样的一个公园，那怎么着也得有竹子呀， 好歹咱种点。 对啊，到了1981年前后，紫竹院的这个园艺师分成几组，从南方引进了竹苗，试着在这园子里边栽。经过几年的努力啊，竹子终于在北京算是移植成功了。 嗯， 这在当时的园林界啊，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儿， 是不是也挺轰动的？ 对，引起了轰动啊。 当然了，这是北京人的所谓的造化，就是特别好的福气。 嗯， 北京呢，也能够在城市里边欣赏到这种竹子哈，能够看看竹子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嗯，特别有文人的韵味在。 哎，所以梅兰竹菊不是号称四君子嘛？ 哎， 对吧？能在北京的这个城市当中，在公园里边看到竹子，可能喜欢这些文学的朋友是一件特别享福的事。 你包括人家才女林黛玉， 嗯， 人家的院里不是也是种满了竹子吗？ 哎， 住在潇湘馆哈。 是是是， 嗯。 那么当时呢，这个紫竹院当中哈，举目望去，绿草如茵，树木繁茂，花香鸟语，所以特别的漂亮哈。那么园子呢，这个也比原来就是刚才说的西郊那个园子要大一些， 嗯 啊，据说是特别大的一个园子。当然了，最为关心的就是这个竹子哈，竹子这两年可能很多人去看，说今年比如说由于雨水的原因哈等等，由于气候的原因，可能有一些泛黄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但是人家园艺工人一直在努力的进行一些陪护哈，其实挺好的哈，希望它能够茁壮成长吧。 嗯， 园子里边的竹子也有一些普及竹子知识的小牌牌。 哦，那挺好的。 就是有很多小朋友能看到竹子啊，都是竹子。其实有一些竹子呢，可能会有一些，比如介绍啊，喜欢什么呀，这是什么样的竹子呀。所以我觉得拿这些小牌牌做一些科普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包括现在咱北京很多公园里的古树都会有自己的标志牌、名牌， 哎， 人家有的做比较细致的，还会有一二维码。 对对 对， 对， 可能大家扫描那二维码还可以得到更加详细的一些介绍。 没错，所以呢，今年如果十一期间您有空，北京的秋天又特别的美哈， 嗯， 紫竹院那个其实人不是特别的多， 还比较幽静， 比较幽静哈。如果逛公园啊，看看里边的竹子啊， 嗯， 看看湖啊，然后去溜达一圈，然后包括有一片那个雕像，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上大学的时候有那种武士雕像， 嗯， 啊，然后还包括有一些画就是下象棋的雕像， 嗯， 感觉还是特别与众不同的一个公园。 所以在十一长假期间，大家如果得空的话，也不妨去紫竹院公园去， 嗯， 溜达溜达， 溜达溜达， 赏赏竹。 哎，没错。另外呢，就是如果您要是一位喜欢书画的朋友，不妨您就是画竹子，也是很多人特别喜欢 的 一件事情， 是 吧？ 嗯， 所以还有这个宁可食无肉，不 可 居 无 竹。 哎， 这都是美好的这个愿望哈。 嗯， 我们也是希望大家有空的话，不妨去紫竹院公园去看看。 没错。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我是李凯。 刚才咱们逛完了紫竹院公园， 哎， 下面再往西边走一走 啊， 我们要去逛一趟香山。 今年也是跟美哲有机会采访，我们俩真的去逛了一次香山啊。 但是咱们去的时候是五月份。 对，五月份啊， 大家都知道香山红叶红满天， 哎，是。所以这个金秋的时候，现在当然十一期间还不是特别的冷，再往后一段时间再去看红叶应该感觉更好一些。 哎，那咱们北京的朋友一般去香山看红叶比较集中的时期会在十月底十一月吗？ 对，就是稍微再冷一点点， 嗯， 因为它等到那个层林尽染哈， 啊， 那个需要这个天气更寒冷一些。但是十一期间咱们也可以做一些准备，来聊聊有关香山的红叶哈， 提前给大家做一些旅游攻略， 哎，对，前两天就是五一的时候咱们去那个香山， 那叫前两天吗？都半年前了。 前一段时间我们五一去这个香山的时候还特意跟美哲说，我说现在香山公园一年四季都能够看到红叶，你还记得吗？ 哦， 就 是 是 咱还看见 了，看见 了 一片 几株， 但是它不是那么一大片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层林尽染， 嗯， 它是专门那种香山的那种红叶的品种，在就是五月份呢，春夏之交的时候，保证它是红色的。 嗯， 其实还会有一些品种，咱也不太懂哈，就有机会咱去学习一下。 是的，是的， 啊，它那个树的品种也是有红色的。 你看咱们看的那个红叶，它虽然比较红， 嗯， 但是它那个枫叶的叶片挺小的， 嗯， 是不是还有一种更大一些的枫叶？ 嗯。 是吧，它就是比较细分的一些品种， 品种不一样，包括有一些是那种所谓，像我们小时候看的更多的是那种跟元宝一样的， 半圆的，像小扇子一样的。 那不是银杏吗？ 哎，不，银杏的是那个样的， 黄色， 黄色的，红叶的那当中呢，有些就是属于跟那个棒棒糖那个感觉一样， 嗯， 然后红叶是那样的。当然了，还有那种带着像五个手指一样的红叶， 哎， 你见过吧？就是类似， 好像看 那个叶子的形状不太一样，但是都是有些红的。但是我小的时候去香山学校组织去哈， 嗯， 还专门，当然现在不能干那种缺德事儿，就从地下捡掉落的那个红叶哈，把它夹在那种字典厚厚的书里边。 哎，你捡人家掉的枫叶，我觉得还行吧， 还行， 你也不是从树 上 揪 的哈。 你包括很多女孩，像你拍个银杏照，或者拍个枫叶照， 嗯， 人家特别讲究，也都是从地上捡那个落叶， 落叶， 然后遮个眼呀，哦，放在脸旁边，绝对不会从树上去揪人家新鲜叶子去。 是是，这个 提醒大家文明游园嘛， 没错没错， 共同维护好的环境。 哎， 你像我这长这么大去过两次香山， 嗯， 一次是上小学的时候跟爸妈来北京旅游， 嗯， 然后北京的经典景点，嗯，基本上就是走马观花看了一个遍， 啊， 然后呢第二次去就是今年五月份， 哦，才去是吧，中间间隔那么长时间， 略略有一点遗憾 啊 就是去两次都不是在秋天，也都没能赏成红叶。 其实香山的红叶，包括香山的一些古建，像香山寺啊， 嗯， 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招庙啊， 哎， 啊， 对 对，都可以去看看啊。 尤其是要是坐缆车的话，更有一种一览无余的感觉。 一览众山小， 哎， 当然没那么高，但是能够看到一片红叶是吧？ 但如果大家是恐高患者的话呢， 啊， 稍微悠着点。 为什么呢？ 太没有安全感了，它没有轿厢，你知道，没有包厢， 啊，就是它那个缆车是那种镂空的， 就跟你没坐似的。 坐，如果您 给我吓够呛。 您如果要是看过电影《没完没了》， 嗯， 就是傅彪当年演的，很葛优他们演的， 啊， 有一段拍香山索道那个镜头， 嗯， 大家可以 去。不会吧？那么早电影里就是这条索道，后来就一直没进行个升级换代。 这个索道好久了。我当学生那几年之前好像就有， 希望人家能考虑一下我们这些恐高人的心情， 弄个轿厢啊， 稍微弄几个带轿厢的，是不是？这就说远了，跟大家说说这个秋天去香山赏红叶的事儿， 嗯。 要说北京一年四季，很多朋友都觉得秋天的北京是最美的， 没错， 蓝天白云哈。像北京的秋天呢，除了赏红叶之外，其实也可以赏赏黄叶，就刚才提到的银杏， 嗯， 这些美景都是大家在视觉上能够有非常享受的一种感觉，也是身心的一种放松和愉悦。所以说无论是北京的那些银杏大道也好，还是香山的红叶也好， 嗯， 都已经闻名中外了，是吧？很多外地的游客，外国朋友都愿意慕名来咱们北京看看红叶， 嗯， 其实呢秋天赏红叶在辽金时代也是京城那时候居民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休闲活动了， 哦，那么早就开始有了。 是的，那个时候啊观赏秋景主要呢还是那些文人墨客干的事儿， 嗯， 你得有雅兴，是不是？ 哎， 你得有点闲情逸致吧， 啊，另外还能写下来，对吧， 嗯， 就是你把 提首诗， 对，你得把那些诗能写下来流传到现在嘛， 或者是画几幅画， 哎， 是不是也行？ 是， 现在呀，啊，也有很多北京人到了秋天必须得去香山打卡一下，这算是很多朋友的精神大餐了。 嗯， 古代的北京红叶先跟大家说说，它是以枫树的叶子为主。 哎，没错，就是你说的这个北京的这个红叶是以枫树为主，对吧？ 嗯， 其实北京有一句经常的经典的笑话， 香山的红叶疯了， 对，香山的红叶都疯了， 就是大家开一玩笑， 开个玩笑嘛。 你知道在金代的时候就有诗人专门给香山提了一首诗， 嗯， 描写的就是香山的叶子，香山的红叶， 哦，嗯， 当然那个时候文人已经在秋天当中会和好朋友约上啊，大家去香山看看红叶，或者是看看黄色的银杏树， 嗯， 也成为当时的一道景观。那这个时间往后拨一拨， 嗯， 到了明代的时候，北京人秋天赏红叶主要啊还是去香山， 哦，明代的时候还是去香山， 有历史严格的， 哦， 同样也有明代的文人会提携很多香山有关的诗句， 嗯， 所以呢你看很多朋友诗人哈和朋友相约到香山赏红叶都会感叹一句话叫做， 嗯， 蛟能单碧，人能暇，什么意思呢？ 嗯，什么意思？ 大自然给我们带来了单碧之色， 嗯， 单就是红色， 红色， 啊，是吧？碧就是碧蓝的天，这个碧色， 嗯， 所以呢大家在秋季的时候能够有空有闲暇来看看红叶，也是人生当中非常惬意的事情。 嗯， 当然香山有一个最高峰，考考您叫什么呀？ 鬼见愁嘛， 哎，这是老百姓的说法啊、 嗯。 其实人家也有一官方学名叫香炉峰。 对，我们都知道是香炉峰，但是 它那形状像一香炉，是不是？ 哎，对对对。 要说香山的森林覆盖率也是特别的高，如果您坐过缆车， 嗯、 肯定也有这种感受哈、啊 哎。 它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6%，除了杏树之外呢，还有很多树木，其中一二级的古树达到了5800多棵， 嗯， 也占到咱北京近郊古树总数的1/4。 嗯， 但是在这些树种当中，最有名的就是五角枫， 嗯 啊，有5个角， 就跟我说的跟手指一样嘛。 哎，还有黄栌的叶子、 嗯， 在深秋当中所形成的红叶是一景啊。 哎， 当然，在诗人的笔下，香山的红叶也会给大家带来无限的遐思。风动红叶让秋天的山色成了一张有声的画卷， 嗯， 的确是非常令人神往。 没错， 您想想，就是迎着那个风，是吧？ 嗯、 树叶哗哗响， 嗯， 其实除了视觉上的享受之外呢，嗯、也是一种听觉上的综合的享受。 而且 要游客比较多的话、啊、那就另说了、 哎、当然了，这个去过香山公园的朋友都知道、嗯、因为它地处北京西郊哈、啊、秋天北京应该说是天空感觉特别高远， 嗯， 就是你看到这个天空就觉得特别的宽敞，是吧？ 天高云淡， 是，所以在爬山的过程当中，然后在那样的蓝天白云，包括在香山下边，就是香山公园里边有一个眼镜湖，你爬山的过程当中，不管你是坐缆车还是爬山，往下看都能够看到那个像眼镜形状的一片湖水， 也挺有意思的。 它是蓝色的，因为天空是特别蓝， 嗯、 秋天北京特别的那种天蓝嘛、 嗯， 倒映在那湖水当中也是蓝色的、 哎， 然后再配上那种红色的红叶哈，然后就觉得这个颜色特别的这个。特别漂亮，是吧？ 真是不错 啊， 啊！除了爬山的过程当中有点累，就是如果真的是为什么老 鬼见愁吗？ 对，就是真的要爬上去，其实真的挺累的。而且、 嗯、 说实话，如果不恐高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可以想，坐缆车。当然，北京的这个缆车其实来说哈，香山也不便宜吧？ 嗯、 还可以。 大家看自己的体力 啊，对， 比如说体力稍微差一点的朋友、 嗯， 坐缆车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嗯、 您要说您带好了全套的装备， 嗯、 是吧？一些户外的攀登的。一些爬山的装备， 哎、 咱也不妨 登山杖 试试 啊、嗯，登山杖对膝盖还是非常有好的保护作用。 上次咱去的时候，不是看见人家几位朋友， 嗯， 正在爬往上爬、 哎、 是吧？徒步 是、 嗯。 当然了，北京的红叶这几年因为绿化非常好，原来北京一说看红叶，那就是奔香山，就这一片地儿。当然，现在北京的郊区，像北边的，像昌平、延庆，有很多地方山也是红叶非常的多。 您说特别对哈、 啊， 原来尤其是明清以前，北京人赏红叶只能去香山、 嗯， 没别的地儿。那现在的香山公园，其实在清代还是皇家园林三山五园之一的静怡园。 嗯， 一般老百姓想去还去不成呢， 去不了、啊。 当然，西山的寺庙也是比较多嘛。 嗯、 静怡园南面的香山寺啊、 嗯， 是对大家开放的。 哎， 所以当时在清朝人写的《地经碎石记》当中也会有相关的一些描写哈、 嗯。 当时北京人观赏红叶的方式呢，咱刚才也说了，结伴进山，相约大家住在寺庙里歇息歇息、 嗯。 那个时候的交通和现在也不一样，特别不方便， 嗯、 所以要从北京的内城坐到香山，坐那个骡车，就骡子、 嗯、骡 马 那 是 骡 子 是马 那个骡子、 啊， 坐那个骡车要大半天的时间才能到香山。 哎， 当然那时候香山也没什么宾馆、 嗯、 也没什么饭店，所以啊，为欣赏西山的红叶、 嗯、 一般大家都会在寺庙里住几天、 哎、 这样正好就可以观赏到早中晚几个时辰的秋景、 嗯、 当然我们从明清文人留下的大量的诗作当中也能体会到这个秋天呢，在西山赏红叶到了民国初年的时候、 嗯、 在文人墨客的渲染下也成了北京秋天的一道景观、所以想这个赏红叶的习俗一直就延续到了现在、 嗯、 包括196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陈毅元帅还在报纸上发表了一首诗、 嗯、 就叫做《题西山红叶》。那首诗啊，其实不仅写出了红叶的特性，而且呢也把它的红色比喻了革命的象征、 嗯、 当时特别受到年轻朋友的喜爱。 哎，另外呢，其实我们想说香山红叶非常好看哈，十一期间如果去爬山的话，您最好乘坐公交，就是刚才美哲说虽然说要走大半天，就坐骡车是大半天、 嗯、 但是现在因为有这种所谓的香山的这个地铁，还是叫城铁，就那个观光的那个、 啊、 是小列车， 嗯， 特别的漂亮哈，可以去 乘坐公交啊，公共交通去。 对， 因为停车， 如果私家车的话，你看往往报路况的时候都会说香泉 环 岛 堵车 啊， 希望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啊。 当然，除了在香山之外，其实现在在北京的北边还有东边的一些山区， 嗯、 也有一些赏红叶的地方、 哎， 大家不妨多做一些功课哈。 没错， 嗯，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看电影啊、逛公园啊等等一系列的话题哈，也是希望大家在香山的，哎，不是香山，在十一期间哈，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心情， 别管去哪儿吧。 哎，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 新闻2021，明儿见， 明儿见。 如果在噩梦中转眼，直面这残忍的世界。风拨动了谁的心弦，留恋却来不及告别。如果结局今生惨烈，无惧在逆风中破茧。就算那羽翼被撕裂，重回到十九层深渊。 牵你手往前走，黑夜白昼不停留，辗转时空会挫伤，会心痛，依然奋勇去战斗。才叫英雄抬头，乱一战不休，回首你在我左右，击溃命运的诅咒，让故事不朽，不魂在放肆狂涌，守护你一腔孤勇。那 在噩梦中睁眼，直面这残忍的世界。风拨动了谁的心弦，留恋却来不及告别。如果结局今生惨烈，无惧在逆风中破茧。就算那羽翼被撕裂，重回到十九层深渊。 牵你手往前走，黑夜白昼不停留，辗转时空会挫伤，会心痛，依然奋勇去战斗。 才叫英雄抬头，乱一战不休，回首你在我左右，击溃命运的诅咒，让故事不朽，孤魂在放肆狂涌，守护你一腔孤勇。那 你在我左右，击溃命运的诅咒，让故事不朽， 无魂在放肆狂涌，守护你一腔孤勇。哪怕未来如洪流，也不曾退后。 到现实无路可走，却望着希望缠绕，也依旧无所谓的伤。做最后手的草，创生的烈焰出家，绝处逢生剑招拆家，也不曾退后。 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那接下来就来说说我们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听众见面会的事儿哈。 嗯 嗯，其实呢，在10月10号这一天呢是休息日，我们大城小事呢举办第一场的听众见面会，